生虎携手靓丽华人女歌唱家，以响彻在白桦林里的动人音乐致敬消失在战火中的花样年华。详询665000。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 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就算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失望，希望你能够试着接受，并且学会不为难自己。愿你一直单纯、勇敢、相信爱哦。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声辉。如愿保持一颗孩子般的心，真诚不失可爱，娱乐不失幽默，不隐藏不八卦不坏心，做最想做的自己吧。因为呢，我们都知道青春爱最大。 多少人爱着爱那理想远大，却只是光说不练没有计划。既然决定了方向路在脚下，可是你原地踏步，爱怎么能够到达？ 有能就该起身，勇敢的就不要怕，这样生命才只会飘洒，手里青春一大把，不会活该怎么花。 有心才能有爱，这段有爱能激发，一听你的力量无限大，启动梦想怎么打，缔造神话。 青春爱最大，梦是永恒的直达，青春爱最大，现在就出发。 青春爱最大，我们是行动派玩家，活在当下。 继续荡荡荡，把你的压力放放放，没有人是你看不起，你要看好你自己。 你还不够观察什么研究，往左往右没办法别回头，哈，像个 drama 别放弃好吗， 坚决的想法总需要你解开。 有些做工不想阻挡我们的关卡，越不能满足丢回谁家，哪怕是单枪匹马也要拿下。 青春爱最大，梦是永恒的主打，青春爱最大，现在就出发。 青春爱最大，我们是行动派玩家， 活在当下。 青春爱最大，我们是行动派玩家，活在当下。 这首歌呢是来自 Times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青春爱最大。没错，一辈子呢并不长，但走的路呢还有很多，愿用最初的心和孩子般的心灵去面对一切，那一切复杂将不复存在。能在如此的世间保持一颗单纯的心，却是需要信念和毅力的。所以呢，大家说世界上最幸福的是孩子，他从不为上一秒难过悲伤，也不为下一秒的幸福忧愁。所以呢，我们要向孩子们学习，保持一颗孩童般的纯真与快乐的心。下面一首歌，我们来继续的单纯的浪漫一下吧，来自明道带给我们的 Kiss Me， 听听看。 滚烫的柏油路，车水马龙的归宿，只能认输，谁的英雄无用武。 紧握。A beautiful girl, no, oh, beautiful girl. Oh,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me. 我让你枕边上了我。Come on,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me. 我闯了祸，我闯了祸。Oh,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me. 我少之不及的冲动，其实那就做我的 baby。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没错，生活有烦恼别去计较，工作有苦有笑，尽心去创造。世界可大可小，幸福自找。朋友不多不少，有你真好。朋友放轻松，幸福乐悠悠啊。OK，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这个时候你们在忙些什么呢？我们特别想知道哦。那今天呢是清明节啊，用一颗平常心的去面对一切吧，不必太强求，开心的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呢也是永远做不完的，身体呢可是要累垮的，健康是生命的本钱，所以呢我们要多多的善待自己哦。 What she can do, there's a heat you can't ignore, but it never melts her cool. And I know it for a fact, she's a pyromaniac. She lights me up to watch me burn, and still I come back. So now we're back down to the why. No, I should not play with fire, but everything she does fuels my desire. And I'm trying to get awayInstead of flying to the flame, she laughs 'cause she knows it won't last too long. When I say this time I'll finally forget you, but I know once I will incinerate my will to leave it right. Sometimes I wish I never met you, still I jump right back into the fire, into the fire.

的夜半陌生旅店，谁来陪用这满载过多记忆的疲倦， 重复着思念， 无聊的下雨天，今夜错败的心情明显，怎么会温柔体贴换来绝望的体验， 无语也无言，花香烟模糊我的视线， 失去爱生命最苦的那天，无法分辨可怜，只因你厢情愿，化成烟，缓缓升起的月。有了爱，生命再不必亏欠。弱水三千，等到你的出现。天心月圆，伴着你的明天。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消息。4月3号上午，听古海棠花开，展新时代风采，第9届宋庆龄故居海棠文化节开幕，为游客带来海棠文化盛宴。据了解，本届海棠文化节从4月3号开始到5月3号结束，为期一个月，期间将举办海棠八会、花会、诗会、茶会、月会、论坛等等，组织赏花、听琴、熏香、品茶等文化活动，通过特色文化活动等来展示北京民俗和海棠文化。据了解，本届海棠文化节还特别制作纪念邮折和纪念明信片，以2018年中国邮政为纪念宋庆龄和周总理推出的海棠花特种纪念邮票为内容，开幕当天接受预订。另外，4月前往故居还可以参观特色展览，如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海棠花开忆纳兰、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名篇展等等，感受文化盛宴。北京夜景观光游东线于今天首发，以仿古当当车为载体，夜景观光游东线设置19点到19点半坐满即发，全程配备讲解员，线路途经东长安街、国贸、三里屯、簋街、南锣鼓巷北口、什刹海等具有北京代表性的夜景观光地。另外，八达岭长城野生动物园线路4月5号到7号每天清明假期后每周三、周六8点15分在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前门发车站发车，采取套票模式和直通车模式相结合的运营模式，成人套票170元，含全程车费、景点门票、导游服务费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北七家庄桥到黄岗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集中，机场高速北沟路段进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刻没有沉入大西洋底，如果英雄没有舍身炸掉彗星，如果每个故事都像贺岁电影，爱就不会如此刻骨铭心。于是明白我是经过的场景，像配角衬托着他和你，长剧中灯光还没亮前，我还有一秒哭泣。最美电影不必有最好的结局，最美爱情只需要永恒的曾经。如果心碎难成全，为你牺牲是我的荣幸，还可以承受的偶尔呼 想关心，还可以像朋友一起看场电影。你聊起了过去，我轻松的回忆，假装遗忘不难，没关系。曾经多平凡，多不同的风景，多了你，多惊天，多痛地。无奈你离开我的生命，演你可大的剧情，最美电影不必有最好的结局，最后一幕不一定是我守着你。如果再见能成全，能成全你人生风景，才是我们最好的结局。 便是最好的结局，不奢望就不会失望。下一首歌呢是来自831乐团带给我们的《最好的结局》。总是呢会听到很多人说差不多得了，那我们也时常的反思自己，什么都没有的人还在顾着什么呢？那么接着呢便会用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因为你没有给人幸福的能力，放手呢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结局了。你认为是这样吗？所以呢当一段感情破裂的时候，双方都会有责任，不要一直责怪他人，更不要一直的折磨自己哦。好了，我们希望通过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下面一首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看看今天会有一首什么样的全新单曲呢？掌声有请。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陈奂仁以拉菲为题推出了全新单曲《拉菲》，借奢华的拉菲嘲讽了一部分为了金钱而变质的音乐人。直到有一天喝得起拉菲的我不必再弹吉他，爸妈说我变了，天天都是牛扒龙虾。这句歌词里的我是他嘲讽的人，而那个宁愿弹吉他喝杯咖啡就算了的我才是真正的陈奂仁。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陈奂仁拉菲。 背着吉他的男孩只是活在他胸怀，即兴发挥做买卖，吃不饱不算光彩，艺术拿来当外卖，自得其乐不成才，一天一批过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一个人经历的越多，他的抱怨就会越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跟那些成天抱怨的人比起来呢，他经受的波折可能会更多。而越是优秀，就越是努力。这一现象的症结呢，在于优秀的人呢，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好的，而平的人总是会看到比自己更差的。我们在为梦想而奋斗的时候呢，也许会迷茫，会失去方向。这种时刻呢，就应该多给自己一些自信，不要再彷徨，不要再迷茫，看清前方的道路，相信呢，自己一定能够成为理想中的自己，是吗？好了，坚持梦想并一直努力的人，总能够绽放出令人敬佩的光芒，你一定要相信哦。好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咱们就聊到这里喽。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相遇吗？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呢就明天再会，拜拜。 不比你更爱。 慢慢慢来，开心高兴太快，再别慢慢慢慢来，心都张开，手都张开，不知可否演出一个深海，可能未来只有越来越少，越事情越来越多，不如尽快有个痛快结果，请相信快乐一不经意放远，各部冷略便亮过，一起开开心心飞外不可，假如未来问题越来越少，而话题越来越多，不如尽快与你试试这么，是多少个你都比不上与你这样实实在在过，多少温馨一双一对不比你共我过，如未来只有越来越少，而事情越来越多，不如尽快有个痛快结果，请相信快乐一不经意放远，一个略略变亮光，一起开开心心飞外不可，假如未来问题越来越少，而话题越来越多，不如尽快与你试试这么，是多少个美梦都比不上与你这样实实在在过，多少温馨一双一对不比你共我，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知道是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从家里也之类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却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真的